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德华演唱的《梦中见》，万芳带出的《就值得了爱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情深为谁》。 散了你的长发，心乱得说不出一句话，想问为什么，想把你抱住不放，却又怕看你为难泪流下。不怀疑你说深深爱过我是假，不觉得付出太多真伤，把离别的话努力以温柔的讲，至少表示还在乎我吧。若是你幸福在远方，我不会强留你在身旁，但我会永远都把你留在我心上。就从今夜在梦中间，再也不能抱你在胸前，只能思念，只能流泪，微微温暖美好的感觉。从今夜在梦中间，再也没有细雨在耳边，只能自语，只能自言，回忆里在与你缠绵，在梦中间。 就拥有真心一份，就 谁痛，因为我懂，所以这么这爱也爱够。不安的手紧握着我，不让我走，爱能多久？错在今生，错在不忍，错在我不信真爱一分。今生为谁陪你落泪，爱怎么会如此可悲？真心相对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不为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把深情飞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 每一彩，可爱。 看你的眼睛，也无法再续这剩下的情。在你纯真的眼底，已经没有那往日熟悉的柔情。我不会再问什么原因，竟会让你变得如此无情。也许是缘分到了尽头，泪已流尽，不愿重复已有的曾经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伤了你的心，还是我表错了情？到现在你不愿说明，还是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？懂不懂我是真的心，无意伤害你，别怪我表错了情。我是真的不愿意，彼此的真心伴着遗憾过一生。许着剩下的情，在你纯真的眼底，已经没有那往日熟悉的柔情。我不会再问什么原因，竟会让你变得如此无情。也许是缘分到了尽头，泪已流尽，不愿重复已有的曾经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伤了你的心，还是我表错了情？到现在你不愿说明，还是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？懂不懂我是真的心，无意伤害你，别怪我表错了情。我是真的不愿意，彼此的真心伴着遗憾过一生。我做错了什么，伤了你的心。 只愿说的一声想你，期待有个美好的开始，你却没有对我说一句。爱情还来不及唤醒，我已开始伤心，没有原因。

告诉我你是谁。 什么？ 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黄格选演唱的《爱上你没有错》，李小龙演唱的《浮出水面》，蔡丽儿带出的《无声夜雨》。 爱上你，爱上我没有错， 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。等待 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意义，说不清为什么最初的感觉都变成云烟。难道爱情是空气，无影无踪没原因？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，没有错。在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这我们从头爱过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看见了摸不到。 幸福自己总是抓不到，挣扎在梦的边缘。哎呦哎呦哎呦，120分钟的电影结局都会知道谁是我的导演，快出来谈谈。真的真的快，真的快，真的怪怪，为什么我的角色这么苦难演？我是个小人物，生活却不平凡，每个场景每个片段总不得清闲， 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。 高楼大厦长在身边，无奈只能看看。夜夜无数美梦，醒来却在桥下等。明天有机会，昨天也曾想过，出于现实我曾想把这角色换换。 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，该怎么办？ 这里学着那个平静，这么多年等等等等，等来了什么？天天跑来跑去，浑身是汗，泪水已干，不像你道貌岸然，天生的守规矩。我的角色注定与你平凡之中拥挤。来来，我们试试看看，谁有运气？爱情又是个谜，没人知道谜底。正像夫妻白头到老，各自都有秘密。 没有秘密，没有秘密，没有秘密，没有秘密。 做英雄不容易，各种诱惑不能理，虚构的人物不食烟火，只有导演才满意。那个人忘记现实，活在真空故事，自己的孤独寂寞成为商品走俏， 成为商品，成为商品，成为商品，成为商品，该怎么办？ 什么东西？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不分高低贵贱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。 平静的水被淹搅浑，双眼模糊看不见，谁在撞我？ 谁撞我？ 我在撞谁？ 是谁？ 乌七八糟，乱成一片，向下沉的躯体，幻想在浮出水面。我的幻想倒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。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哦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我去呆了，别再说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不分高低贵贱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。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啊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 洒枪前的身亡。

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首先来欣赏黄凯芹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懂说话，苗条的他从来无话。蝶恋花，蝶翩飞舞未归家。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语花，花片爱假装哑巴。每晚每天仍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。匆匆去吧，转眼之间长长炎夏。蝶恋花偏偏只会围绕他，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语花。花不爱假装哑巴，每晚每天仍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。秋风飘飘降下，冷冷秋夜明明如画。蝶恋花，终信爱伴飞花。每晚每天曾期待身边解语花，假装哑巴。每晚每天曾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。每晚每天曾期待身边解语花，花不爱假装哑巴。每晚每天曾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 Elva 萧亚轩演唱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，曹猛带出的《地偶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风儿轻轻吹》。 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 下来谈天说笑， 再放下了解，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， 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， 再放下了解，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，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怎么能》，孙耀威带出的《后悔》，彭佳慧演唱的《直话直说》。 还有往日欢笑， 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想关心一个老朋友，对爱我们一样太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，即使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再回起眉。还有往日欢笑，天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想关心一个老朋友，对爱我们一样太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，其实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才会凄美。是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，其实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再回凄美。 Thank you.

Sayonara, my sweet， 如歌如诉如情，你曾是我的红尘心事，在每一次相聚每一次分离。我站在舞台上，想你念你怀你，来不及对你轻轻细诉，用所有的勇气对你说爱你。我的歌声声温柔为你，悲伤为你，远去的你，对你的爱不变，若即若离是你，我把我的方式说一声爱你。我的歌声声温柔为你，句句悲伤为你，永别的你。深沉为你，缠缠绵绵为你，永不改变。 怎么样爱一个人，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却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成熟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。我为你伤心，你的世界没有爱情，谁来谁去都不要紧，毫无所谓的高兴。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。

静静安稳的心应该走了，往事伤心却不那里要想，你的思念就像大海浪，最后一浪要过一浪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快乐开始留恋于这末世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动感超人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我们再同行吧，再见。 体里有一把捉得很紧翻译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着了火，接着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围绕着你飞过360度，我是隔着奶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关灯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服从。小姐，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，把你的理智我的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？嘿，难过是最没礼貌的落后态度。来啊，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的鼻子变刺破。Thank you。来啊，我也求求了，不用怕了。做的核子反应炉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接着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 哎，你们看，超人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苍蝇啊！哇，好大的苍蝇啊！ 围绕着你飞个360度。我是隔着奶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 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 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补偿。 马子，原来是青春嘴里的一颗糖， 我来替你扒开外面的包装， 抱着我，如果你感慨很紧张， 我用最美的 pose 带你到最好地方。 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的鼻子点子发来四种危险的字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， 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。